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从去年开始，2016年以来哈，这个山东省当地的旅游部门为了帮助这个村子脱离这个贫困，于是呢就打造了一个以乡村旅游目的地这么一个项目哈，就这种3D强化的形式，来帮助这些村民。当然，这个强化出来了之后呢，很多游客都到这个村子里头去拍照啊、观看啊之类的。而且这些3D强化呢，也很受当地的居民，包括特别是小孩子们的欢迎，都很喜欢。当然，这个事儿出来了之后哈，一个孩子看着村子里头3D强化之后，特别惊讶地说：“哇哦，这比我在院里看的3D 电影还3D 呢！” 就像是二月晴朗，沿着铁骑长大，自己继续推向前进。现在看那下一行是蔓延到的乌云，飘向枯萎的树林，沉默的对我哭诉。虽然看见空的圆形广场，回家开始悲伤，愿望发到会长微亮。无聊吗？只剩下你思念的白风，醒了在维多利亚的夜空下，血色的铠甲，这里手枪，交给了手枪，让花瓶打响，谁不在场？主角向上，不好的他讲，矛盾多么大，堆积的思想，恐惧被完美。那只会输给天朝的罪，就是 你的血液是白残酷残下，超越正常，我会亲手结账，珍惜的光，风干最后一行的伤，黑色的墨染上了深色的 到今夜只有一种名字能求救欲望，发发的发呆发发，要带发疯的发发，有个人心的挣扎，甚至可以不被弄脏，人们的毕业欲望冰冷的冰雪的像被动，我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冰冷的冰箱，要听见脚步是力量，不然必须等你的推开，我的冰冷没有能力证明他自己停在修正的名字，没有转身心里是被眼光开始飞的人才修不停到无意义的事，让我披上这最后一朵甜美的真相，微笑闭上这一次是安静的说着平静的快乐是 我的结果，我是花也残酷的表征，他的挣扎我会亲手写上，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如今这个世界的时尚我已经看不懂了啊！跟你说一个最时尚的事情，就是脏牛仔裤。我觉得破洞牛仔裤就已经还算可以接受，脏牛仔裤现在卖出了高价。这款牛仔裤呢，我先给你形容一下它是什么样子啊，就是平常我们会看到牛仔裤上面破洞的部分，它在上面设计的全是那种假的泥巴，就不是真泥巴，真的是假泥巴，看上去是像泥巴一样，其实是假的啊，所以就是满腿就是脏兮兮的泥巴，但是假的。那这种直筒的牛仔裤呢，目前是由美国时尚零售商叫洛德斯特龙正在这个销售这个脏范的牛仔裤，售价是425美元一条，折合人民币大概3000多块钱吧。当然了，这条牛仔裤呢，设计师是说它象征着经典美式工装形象，就是结实耐用。饱尝劳作的辛苦，上面覆盖着刚烈结块的泥巴，彰显了不怕脏乱的精神。但是这条牛仔裤被设计出来了之后，火了之后哈，当然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比如说有个著名的主持人叫罗，他就说了，说这种脏牛仔裤就不是裤子，算不上任何时尚，而是有钱人的戏服，他们觉得干活是件可笑而非高尚的事儿。我就想问一下电波那头，你会买这条脏牛仔裤吗？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洗，反正它是脏的。但我觉得哈，我看了一下这条男士的脏牛仔裤，我真心觉得挺性感的，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这两条脏兮兮的裤腿哈，上面全是泥巴呀，然后你会觉得哇，这穿这条牛仔裤的人，哇，他一定是干体力活呀，然后身体练得特别健硕呀，然后你就觉得哇，这两条脏兮兮的牛仔裤穿在腿上是吧？女性的第一反应是脱了。你洗一洗好不好？ 春风细细，诉说秘密，谁的手握在一起？我想我意，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心欢人情，多少爱慕的眼睛，不言不尽，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在等候谁一个温柔的燃烧在夜里。谁想听清偷走我的吻，谁在捉弄我的眼神？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曾经未曾就遗憾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也许不用太认真。手握在一起，我想我意，谁是梦中的你？月光如你，心欢人群，多少爱慕的眼睛， 眼的睛，正好是我动情。我的心从来不觉得冷，像在风后手臂等，温柔的燃烧在夜里。深深轻轻偷走我的一吻，谁在捉弄我的眼神？深深轻轻偷走我的一吻，趁着杯中酒意还有几分。谁想轻轻偷走我的一吻，不想做个寂寞的人。谁想轻轻偷走我的一吻，也许不用太认真。 今天雷人秀 Joke of the Day 每日一笑的时候啦。那生活当中呢，你会不会觉得哇，没有人关心我呀，好孤独啊？当然有人说孤独感是伴随一生的，不可能有任何人能消除你这个孤独感哈。但是 If you think nobody cares about you， 如果你觉得哎呀没有人关心我呢， Try missing a couple of car payments， 试试看不付停车费。马上就会有人关心你的。 你让希望冷冷的方向，今天只或许雨天，总不过我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九月的微风吹得我喉痛，蒲公英在飞翔，没有了方向。风中的你轻轻说声要离去，放弃流浪是你阳光的方向，今天阴天或是雨天，总不过我是谁的眼泪流到最远的地方。寂寞的染红了天空，那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马上夏天来了，有没有在减肥呢？电波那头的各位，其实我觉得减肥啊，有一个非常大的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有研究表明呢，其实本身很胖的人哈，会容易产生一些蛋白质，那这种蛋白质呢，会让人产生惰性，就不去运动，锻炼肌肉。最近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是美国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的约书亚·布切博士，他说呢，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创造出了一种神奇的运动药丸。这种药丸呢，可以抑制这种蛋白质的产生，然后帮助你减肥。因为本身这个博士说，运动是防止减肥最有效的方式，是吧？所以如果你胖，然后你会产生那种抑制运动的蛋白质，就会让人肥胖的人陷入恶性循环当中。一旦有了这个药丸呢，就会让那种让您觉得很懒的那种蛋白质少一点产生，就可以提升我们的肌肉质量，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吃了这片药丸，你就会想要去健身锻炼，然后你就会变瘦。哇，我跟你说，如果这个药丸被发明出来量产之后哈，我觉得未来我下班走在路上哈，可能经常收到的就是药丸而不是健身房的传单了。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都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一起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结果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不声不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你阻断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只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 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转身远离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只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另外要跟你分享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的李雷啦。我们的李雷呢，最近有点孤单，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李雷呢最近老觉得哎呀这老婆不在家，我觉得一个人好孤单哦，怎么办呢？于是就给老婆打电话，老婆就说了，你现在的那种孤单的状况啊，就是 empty nest youth， 你就是 empty nest youth。 什么是 empty nest youth？ 这就是空巢青年。通常呢我们都听到空巢老人或者是剩女啊，或者蚁族这一类啊，空巢青年这是最近刚刚流行起来的一批人。那什么是空巢青年呢？什么是 empty nest youth 呢？ It's categorized as young， 就被分类为 young 年轻single individuals who live alone and usually work in the cities。 那他们通常是单身族独居，然后一般在城市当中生活。就比如说我呀，就是 empty nest youth， 空巢青年。但是呢有个报告是说，其实在空巢青年当中，男青年占到了 64%， 女性的比例多了两倍。不过李雷说啊，空巢青年 empty nest youth， 我没有巢啊，巢好贵的，有了巢也不能让它空着呀，太浪费了。Stay real 留言说，雪雷可以点一首歌吗？你可以点，我不一定放，点吧点吧，点点点点啊。OK， 聊一聊你曾经这个穷的状况。Freezy 留言说，花2毛钱打瓶开水泡方便面佐料就着喝。哇，你还花钱泡啊，我们那时候就直接舔呢。吴永华说，我是空巢老公。再说怎么着你也有个巢啊，是不是？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是何浪里无安静躺在我口袋，远看着你跟他快乐聊到笑开、yeah、当有情量词不足形容我情感，心情都随你转弯，耳机它轻轻吻我耳朵，爱情也听不完，此刻我们的错不是浪漫。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我才存在，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下冰冷空气陪我一生玩，紧握着多的赛车根本无法动弹、yeah、一翻身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梦里你的车 没有那一天例外， 给自己一块，我会赶上你未来。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不怕空白，我继续等待，等待。 男友的不舍伴侣吧，

不是绝对，曾经失去他感到感不欣赏，不外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偶尔会想他此刻做得怎样，但这只是随便想象，以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常常忘了身在何方。扑面风一阵，气氛不一样，发现前几件已经更换，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暗自怀念幸福模样。分享又怕空梦一场，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我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旧话，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我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又怕空忙一场，情歌满街淹没人心房，我却没有一个倾吐对象，我想再为某人欢喜和忧伤，却怕旧窗又换，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拼命想，多想再为某人忙碌和分享，只怕空梦一场。 吴瑞留言说，最穷的时候就是听雪雷的雷人秀都是奢侈啊，我知道啊，加班啊，是不是不在路上，对不对？戴戴说一直穷着，没有最穷，只有更穷，一定是第一，可以吧？第一。笨笨说交完房子的首付，两个人的口袋加起来不到1000块钱，所以这1000块钱最后怎么分的？你8000他两，不是你800他200，一个月过去是吧？好，聊的话题是你最穷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依然是如果想加入到微信听众群聊当中，跟着大家一块嗨，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阿拉给你拉进去的。 盯着自己的心跳，没有规则的跳跃，安静的在思考，并不想被谁打扰，我们曾紧紧拥抱，却又轻易的放掉，那种感觉很微妙，该怎么说才好，时间分割成对角，停止你对我的好，瓦解我们的依靠，在你离开之后，天空不再风筝虚拟的梦，以后的春风是否都放晴后的面容，

一群当中的有些听众还不算太穷哈，像这个木木留言说，一周中饭面条，晚饭面条，不吃早饭。拼个蚊子说，最穷的时候身上只剩下100块钱，为了多撑几天呢，就不出门，连吃面条，不出门啊，不花钱，连吃面条吃了3天，因为一出门连100块都没有了。那个我也熬过的，所以你看，吃面条的，想想那个吃馒头的，你就会觉得自己不穷了。 到底不平衡，今天下个魂，刀锋舔血，这是人生。人外总有人，后浪来冰川，无尽天则强者勇者。去过地狱的男人，是死多生的灵魂，慈悲是残忍替身，对错是成败言声，谁的江湖谁来做主，向谁有难忘的归来，站出来心高山，站出来心高山。刀劈不平衡，今朝下个魂，刀锋舔血，这是人生。人外总有人，后浪来临吞，无尽天则强者勇者。心比天高的狼人，无法割让的自尊，慈悲是残忍精神，对错是成败眼神，谁的江湖谁来做主，向谁有难忘的归来，站出来心要开，站出来心要开。 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热血满腔，理想迈向着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

你们那么远，你们放了火光，你是我的梦中信仰。我们姑娘，你去何方？我们姑娘，你去何方？我们姑娘，你去何方？我们姑娘，你去何 李文龙留言说，最穷的时候卖我的手表，然后换了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你这让我怎么评价呢？你这算穷吗？穷的时候啊，那一块手表应该换的是馒头。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有感觉，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不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性去放肆。你像呵护我的天使，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不曾停止。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也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但却反而容易让人懂事。 是一张白纸，但却反而容易让人